六子又陷入沉默。安宗叹了口气，喝了一口啤酒，突然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人。 哎，找祭天呢？那小子进去拿笔记本，应该比我们容易。白夜，你去让他帮一次吧。 你还真是有事的时候就想到人家，没事的时候怎么就看人家那么不顺眼呢？ 安宗的确和祭天有过节，不过现在拿到计算机才是最重要的，矛盾暂且放在一边。他瞪了白夜一眼，他已经在打电话了，说了几句后转头对他们说道， 他会去拿的，让我们回住处等他。 在料理店吃完饭，白毅说晚上祭天会到他们公寓。六子点了点头，看着手表说， 现在是7点多，我争取9点到你们那里，告诉我会带来，我会把资料整理妥当。总之我已经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你们我知道的事情，至于你们，你们想说就说，我不想说我也不追问了。 他那么一说，安宗心里直犯酸。他看了看白毅，白毅点了点头，于是把这些日子遭遇的事情和所知道的一些零碎的事情都告诉了六子。六子听得目瞪口呆，嘴巴张得可以塞进一个拳头了。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指着台子说， 他奶奶的，姓赵的那老头子知道你们遇到这个是诅咒啊，因为他要我注意你们遇到的怪事，而且他明显很忌惮那个盒子。哎呀，还好我没有碰，否则说不定我也倒霉了。 白毅没有表示多大的震撼，不过既然大家都打算联手了，也就等于是战友。 哎呀，兄弟，我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总之现在唯一的活路只有靠大家查到事情的源头，否则我就算是完了。到时候记得照顾我父母。 六子听他这么一说，眼眶立马红了起来。毕竟他们是从小玩到大的，他再精明自私，一听到安宗可能会为此丢命，也是万分激动。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事虽然是我老板压着的，但是关系到你的命，我还能为了钱把你卖了？你小子太看不起我了啊，太没把我当自己人了。 说完，往安宗胸口捶了一拳，没留力气。安宗知道六子是真火了。白毅见大家都把话摊开说了，气氛十分沉重，再不拉开他们，说不定这俩就抱头痛哭了。于是他咳嗽了一声说， 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掌握了多少东西，不过我和小安是为了保命，你参与这件事又是为了什么？ 六子听到白毅那么一问，没有安宗想象中那么大义凛然地说一句当然是为了兄弟。他沉默了片刻说， 不瞒二位，赵老板一死留给我一个烂摊子，除此之外还有一笔债务。总之我如果说全部是为了安子，那是虚伪，我一半是为了赵老板所谓的那个宝贝，如果有那个东西我就可以渡过难关了。 白毅点了点头，虽然六子那么说多少让人有些失望，不过他如果说是为了安宗而参与的话，他还真不会相信。毕竟对于六子，他可能比他爹还了解他的德性。六子过意不去地拍了一下安宗的肩膀说了声， 对不住。 没事儿，你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我们也没什么顾虑。 于是三人匆匆地结账，大家各自奔忙。安宗和白毅回到公寓，趁空档的时候都洗了个澡。安宗洗完出来的时候，白毅正在摆弄那面镜子。安宗对这个本来就好奇，走过去问道， 这面破镜子居然可以弄死一个赵老板，真不知道到底哪来的牛逼力量。 白毅没有看他，只是盯着那面镜子说， 人就是这样，永远无法直视自己内心的欲望，欲望就在自己不知不觉的时候无限膨胀，但是镜子是最诚实的，它无条件地反射了这一切，因果也就定下了。这镜子只是反射了赵老板本身的妄念而已，说白了，赵老板的死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安宗坐在他旁边，白毅并没有让他看到镜子的里面，这一点让安宗有些不是滋味。 他低着头，手里拿着毛巾，也没有擦头发，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茶几看，心里在思考着白毅那些话中的含义，同时也在想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快要到黄梅天了，又闷又热，于是他干脆解开上头的两个扣子，顿时感觉胸口一片清凉。他呼了一声，抖着毛巾开始擦头发，对白毅说道： 接下来只有两苦了，能不能躲过去就看天意。哎，老白，你说那个河伯殿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我们的目标是活下去，那些东西就别妄想了。 安宗同意他的看法，过段时间等气氛缓和下来，他还得找六子好好说说，他不希望六子走上赵老板的老路，毕竟兄弟一场，实在不想看到他没有好结果。安宗准备起身泡一杯茶，一侧脸不知什么时候白蚁把脸凑了过来，安宗一时没注意，下意识地往后退，白蚁干脆就用手捧着他的下巴，他傻笑着问： 看什么呢？ 他盯着他的眼睛，歪着嘴笑说： 你皮肤还真不错，水灵灵的。 安宗心叫不好，没底气地笑道： 大哥，你可别胡来，大门还没关上呢，你别瞎胡闹。 说完往后退开，不过因为衣服下面被他拉住了，人一缩，衣服自动落下来，心中暗骂情势不妙。还没等他把衣服撩回去，白毅就不客气地抓住他，然后笑着说道： 你这家伙太没自觉了。 没等安宗思考怎么回答他的时候，他已经把安宗压倒在沙发上。安宗想要说什么，但是白毅并没有给他机会，嘴就被他堵住了。这一次他好像并不打算轻易放开。安宗尝试着挣扎了几次，但是惊讶地发现自己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厌恶。如果要是早两年，肯定拳头直接就上去了。而这一次居然有些期待。他认命地张开嘴，白毅得到他的允许便直接探入。安宗一听到那种吮吸的声音，就感觉身体一阵燥热，好像有一股热浪在体内翻腾。这种感觉很陌生，过去看到漂亮女人的照片也会有悸动，但是这次太奇怪了。白毅把手放在他的腰上要脱他的裤子，安宗没想到要进展到这个程度，顿时心里害怕起来，连忙用手拉住。他迷惑地看着白毅，因为吻得太激烈了，他眼泪都出来了，抽着鼻子说： 等一下，快到点了，他们会来的，这事儿就到这里吧。 不会这么快的。 白毅有些懊恼没好气地说。说完就继续手上的动作。因为本身那种燥热，安宗没有进一步阻止他。而且说实话，就这么停止的话，他自己也不会好受。他的衣服扣子全解开了，上半身赤裸着。白毅拿下自己的眼镜。就在他们又吻成一团的时候，安宗趁空隙抬头，想要换一个稳当点的姿势靠着，却吃惊地发现门口边上的通风的窗户上有一个人的后脑勺在晃动。他连忙推开白毅，白毅没有扶住沙发，直接滚了下去。白毅已经彻底被搞得没兴致了，压着火气问： 怎么了？ 门口有人？ 白毅一脸寒意走到门口，安宗也快速穿好裤子跟在白毅身后。一开门发现祭天蹲在地上抽烟，白毅一看到他立马翻了个白眼。祭天抬头看了安宗一眼，顿时满脸通红，知道前面那些镜头他至少看了三分之二。他捂着衣服打哈哈道： 祭天，你怎么不进来啊？ 话刚出口，三个人都很尴尬，安宗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子，白毅一时间也无言以对。其实谁都不愿意自己做这种事情的时候，门口还有一个抽烟的。祭天不是六子，估计这样的镜头他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红着脸瞅了安宗一眼，含糊地说道： 我也刚刚到，想先灭了烟再进来。 说完看着安宗扣错了的衣扣，脸又红了一层。